读《生命记》第十四章。你们是上主你们天主的儿女，你们不应为死者割伤自己，不应将头顶剃光，因为你是属于上主你天主的圣洁人民。上主由地上的万民中特选了你，做他自己的人民。凡是可憎恶之物，你不可吃。你们可吃的走兽如下：牛、绵羊、山羊、鹿、羚羊、野山羊、异羚、野牛和野羊。走兽中，凡有偶蹄分趾而又反刍的走兽，你们都可以吃。但是在反刍或有偶蹄分趾的走兽中，你们不可吃的有骆驼、兔子和岩鲤，因为它们虽反刍，蹄却不分趾，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至于猪，虽有偶蹄却不反刍，对你们也是不洁的。你们不可吃这些走兽的肉，也不可摸它们的尸体。水族中，你们可吃的如下：凡有鳍有鳞的都可以吃，凡无鳍无鳞的都不可吃，这一切对你们都是不洁的。凡是洁净的飞禽都可以吃，飞禽中不可吃的有鹰、鳄、秃鹫、鸢隼、雕类、凡乌鸦之类、鸵鸟、野鹰、海鸥、凡苍鹰之类、小枭、吃小、白鹭、唐鹅、豹、鸬鹚、鹤鹿类、大蜃和蝙蝠。凡有翅的昆虫，对你们都是不洁的，都不可吃。凡洁净的飞禽都可以吃。凡自死的动物，你们不可吃，却可送给在你城内的外邦人吃，或卖给外邦人，因为你是属于上主你天主的圣洁人民。不可煮羊羔在其母奶之中。你每年在田地内播种所得的出产，应缴纳十分之一。你应在上主选定为立自己名号的地方，于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吃那五谷、酒、油的十分之一及你的头胎牛羊，好使你能学习着常敬畏上主你的天主。如果为你路途太远，你不能把十分之一之物运去，因为上主你的天主选定为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离你太远。那么若上主你的天主降服了你，你可以把物品换成银钱，手中带着银钱往上主你的天主所选的地方去，在那里可随意用银钱买牛羊、清酒和浓酒以及你愿意要的，在上主你的天主面前吃喝，与你的家属一同欢乐。但在你城内的内卫人，你不可忘记，因为他在你中间没有分得产业。每过三年，你应取出全部出产的十分之一，储藏在你城镇内。那没有与你分得产业的内卫人和在你城镇内的外邦人、孤儿寡妇都可来吃喝，得享宝玉，好叫上主你的天主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业上降服你。